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6号在国民首都平壤隆重开幕。大会有由各道党代表会选出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出席，还有由各道党代表会推荐的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科学、教育、卫生保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工作人员以旁听的身份参加。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出席了大会。在欢迎乐曲奏语声中，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步入大会主席台，全体大会参加者爆发出欢呼声，表示热烈欢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全党全军全民满怀早日争取主体革命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威胁和狂妄的挑衅，果敢地进行全民性的总进军的庄严斗争的环境中，举行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首先，我反映代表同志们和全国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无限的忠诚和火热的敬仰之情，向朝鲜劳动党的创建者、建设者、百战百胜的朝鲜劳动党强大的象征，我们党和人民永恒的领袖、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大的光荣。总结期间，我们党和人民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走过了捍卫社会主义、推动主体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神圣而艰苦的斗争道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建议，为了追念竭诚拥戴两位伟大领袖走主体革命的漫长道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进行斗争的抗日革命战士、爱国烈士，我们党所难忘的革命战友和统一爱国人士默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展现主体革命事业跳跃期的历史时期召开的。对我们党和人民来说，从举行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直到今天的期间，是严峻的斗争和光荣的胜利的年代。总结期间，我国革命的形势非常严酷而复杂，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遭到崩溃、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反社会主义攻势集中于我国的前所未有的考验时期，我们党和人民不得不单独对付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几十年来，帝国主义时常加剧紧张局势，迫使我国人民不能安心过日子，以种种封锁和压力、制裁，连经济发展和生存的道路都阻挡。严酷的考验和困难重重，面临着比战争还严酷的苦难和痛苦。但是我们党和人民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团结的中心、领导的中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毫不犹豫地、毫不动摇地冲破历史的风暴，竭诚拥护两位伟大领袖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蓬勃开展拥护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由于有两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由于领袖为中心的党、军队和人民的一心团结的威力，我们才得以节节粉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反朝扼杀阴谋活动，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红旗、革命的胜利果实，谱写了引以自豪的胜利的历史篇章。总结期间，朝鲜劳动党体现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主体的党建设路线，建设成为实现思想和领导的唯一性的思想的纯洁体、组织的整体，加强和发展成为负责人民群众的命运的母亲党，具有老练成熟的领导艺术的战无不胜的党，大有前途的钢铁般的革命政党。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今年，我国军民成功地进行了在我们民族5000年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件——第一次氢弹试验和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发射，在最高水平上彰显了主体朝鲜的尊严与国力，以热火朝天的气势大力展开忠诚的70天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领域建树彪炳青史的书勋，取得了空前的劳动成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制作新的机器设备，向我们母亲党代表大会献了礼。 全国各地在党代表大会前夕，用短暂时间出色地完成很多大大有助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项目建设，给党中央捎来了忠诚的报告。所有部门、所有单位都怀着对我们党的赤胆忠诚和非凡的爱国热忱，燃烧自己的心，为使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胜利者的大会、光荣的大会而大力开展革命大进军，大大显示我国军民粉碎敌对势力毒辣的制裁和扼杀阴谋活动，让人羡慕地建设富强祖国的顽强的信念和意志，从而让全世界清楚地看到英雄朝鲜百折不挠的气概、天大的胆量和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迎接十一深远的党代表大会之际，多发性、连发性地发生了惊人的事件。所有这些的成果里凝聚着始终不渝的与党共命运、不断掀起革命大高潮、开创社会主义建设全盛期的党员同志们宝贵的汗珠、火热的热情和默默无闻的努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心怀永远跟着我们党走一条路这一火热的信念，握紧革命的枪杆子、锤子、镰刀和毛笔，用爱国的血汗装点朝鲜劳动党神圣的历史，为迎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胜利和光荣的大会而做出巨大贡献的全体代表同志、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致以由衷的感谢和战斗问候。在迎接十一深远的我们党代表大会之际，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富强进行斗争的反帝民族民主战线、朝鲜社会民主党、天道教亲友党以及南朝鲜人民总联等海外同胞组织和全体海外同胞，以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国革命，给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发来贺电和贺信，送来祝贺花篮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党团体以及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友好团结组织和各界人士、驻朝外交代表及国际组织代表表示热烈的感谢和问候。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总结我们党和人民在总结期间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并提出旨在继续大力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繁荣期的战略路线、斗争任务和我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这次党代表大会将成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为加强和发展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立下新的里程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确信这次党代表大会将在所有党代表同志高度的政治热忱中圆满完成自己的工作，来成为一次为我们党和革命发展留下明显足迹的历史性大会，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总进军大会，并宣布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金永南同志主持了会议，大会选举了主席团。大会上反映全体代表、全国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和心愿，推举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同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丰柱同志等主席团成员和过去在完成党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斗争中建立特殊功劳的代表在主席台就座，还有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尹振浩、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团长傅永旭、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团长车香宝应邀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上，对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和送来的贺词和锦旗，以及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发来和送来的贺词和锦旗做了介绍。大会上还对在历史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刚果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等俄罗斯、中国、日本、瑞士、法国、芬兰、意大利、安哥拉、阿根廷、西班牙等世界各国党领导人、国家元首、政党团体、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各界人士、驻朝外交团、武官团、经贸参赞团、外交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机构，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和送来的贺电、贺信、祝贺花篮、礼物、奖章、名誉称号、奖状做了介绍。 还有对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波兰、赤道几内亚、蒙古等外国政党党领导人、友好团结团体、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各界人士，向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和送来的贺电、贺信和祝贺花篮做了介绍。大会上选举了大会秘书部。大会上，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团长傅永旭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团长车香宝宣读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的贺词，并郑重地赠送了锦旗。贺词指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英明的领导主体的海外侨胞运动，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走过爱民族、爱祖国的道路，再一次切身地认识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就取决于领袖的伟大、党的伟大这一条真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靠前领导反帝反美大决战和强盛国家建设的百忙之中，也深切关心海外侨胞运动，全面继承两位伟大领袖的亲骨肉关爱和情谊。他是全体海外同胞的慈父，可亲的导师。贺电表示，为伟大的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的无穷繁荣，为显示战无不胜强国威仪的我们祖国的无限强盛复兴，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大会向在保卫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方面建立赫赫功勋的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在忠诚的70天战斗中建立辉煌劳动功勋的机关、工矿企业、合作农场劳动者和干部发去了贺电。贺电指出，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六军的全体官兵进行英勇斗争，做出忘我努力，从政治上、军事上可靠担保主体革命事业、先军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大大掀起创造新的朝鲜速度的热潮，争取最大成就，建立最大的劳动功勋，来迎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对他们的斗争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各机关、工矿企业、合作农场的劳动者和干部同党中央院子心连心、共命运，和党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充分发挥无比的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圆满完成70天战斗任务，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贺电表示坚信，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的全体官兵将在最高水平上显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革命武装力量的尊严和战无不胜的威仪，胜利推进主体革命事业、白头山大国事业的神圣斗争中，光荣的、完美无缺的完成党和人民、时代和革命所赋予的重大责任和本分。全体党员和劳动者将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为切实贯彻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尊贵名字放光辉的白头山大国的永恒胜利，为争取强盛国家建设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大会批准了如下的大会议程：一、总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二、总结朝鲜劳动党中央检察委员会工作；三、修改朝鲜劳动党章程；四、竭诚推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五、选举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上对第一个议程进行了讨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做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大会在继续进行，